好，我们接下来教一点点把脉。今天的把脉，你们真的是好像盲剑客。为什么？因为老师身体没有恢复，老师绝不会愿意出手把你们的脉，免得又有什么喘气，所以你们只能够自己啊参详参详。首先呢，把脉的手法，我们先练习自己把自己的脉，对不对？自己把自己的脉，记得，比如说我们要把我们右手的脉，我们左手从后面这样子垫过来，然后把脉的第一个动作是定观，就是我们这地方有一个骨头比较凸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就是摸得到，对不对？就是手骨头，手腕骨头侧边那个骨头边边比较凸一点，对不对？然后呢，你从这个凸的骨头平行的把手指头贴进来啊，然后稍微往底下平行，就是不要把手指头用抠的，就是纸面这样子往里头压一下，有没有办法感觉到有一个血管在跳动啊？可以啊， 可以。 那这个东西，这个过程，我们把这个从外这样子外面扣进来的过程，我们叫定观啊。定观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手的骨头这边凸一点，这个地方对不对？这个凸的地方进来的地方，我们称之为关。然后上面这个地方呢，叫做寸；底下这个地方叫做尺。所以呢，当我们把脉的时候，这个中指用中指来定关哈，中指按到了之后，你再把食指跟无名指这样扣上来，那你就寸关尺各有一个手指头按到了，对不对？那接下来至于辨认这个六步啊，其实很容易。我跟你讲，我现在教这个手法是因为很多人呢、啊，一学把脉哦，都这样子，好像很急，自己的脉这样子按上来，因为这样子按上来的话，你的手没有东西托住，你的手根本不能放松，那脉整个都变了。所以你自己要托住自己的手，让自己的手很放松，这样来把。所以记得啊，左手把右手，右手把左手，都保持这个姿势。那把别人的话，也记得从这个方向扣，不要从这个方向扣，懂吗？然后还有非常重要一点，帮人把脉不要出左手。好，这个非常好。这个其实光是出右手都已经很辛苦啦、啊。那个光是出右手把脉啊，那个该喘气都喘得到啊，就是人家生病你把脉，那个病的感觉整个过来。然后再配出来药，你要先吃第一包，然后再给人家第二包，就是这样。把脉，我跟你讲，把脉非常好笑啊、哦！就是本来把脉我们有机会去当人体的这个狗仔队，对不对？可是我常常都是教完了把脉之后啊，跟我的学生说：“你们现在已经误上贼船了啊！接下来你要花多少时间来用功，才能够让你人生不需要再把脉啊？那你们尽量用功吧，因为我的这个同学生，你们李天卫啊、施助教他们啊，把脉就是把脉到不敢再把脉。像那个天卫在当兵的时候，觉得哦我会把脉，然后呢就帮他很多很多，就营队弟兄就在那边说哦，不然你帮我把什么什么。然后那些营队弟兄也不知道是平常是半夜的集体出去嫖妓还是怎么样，甚至都非常虚。然后天卫为他们肾气被他们榨干掉，然后这样子，就是是那个气会这样互相通的。所以这个把脉是很伤的一件事情。但是讲这个话是因为我们这边学把脉没学的人几乎都会感觉到这个喘气，所以这样子。哎，外面有些中医说把脉不会喘气的，就他坚决不要相信有这个事情，人生也可以就感觉不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是把脉是会可以拒绝，就是不要超能力者啊，普通人学的把脉，只要你稍微定下心去感觉，哎，别人在头痛你也觉得头在痛，别人在脚痛你也觉得脚在痛，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在脚痛对不对？第几个脚趾在痛对不对？然后说啊，脉可以看到那么细吗？哦，不能啊，我是因为我也开始痛了 啊，是这样子。因为人的这个寸口的地方就是人的太渊穴，这个人的这个脉气就是汇集在这个地方，人的啊、哦，那这个是八会穴之一，所以他这个人的身体的很多东西都会现象化在这个地方。那 那这个 把两只手都很脏是吗？右手的时候你把放牙把的时候 我只出右手放牙把， 对，但是我被把的时候呢， 那两只手我要说这样，我要讲这个，再来讲把脉是把哪里啊，这个右手是气，左手是血，对不对？那它的其实很简单嘛，气从上面排下来就是肺，所以右寸把到的是肺，然后右关把到的是脾胃，然后右尺把到的是，也可以说是大肠，也可以说是生殖系统的肾，就是肾比较偏于无形的气化的那一部分，在右尺把。那这个左手呢，因为是属于血，对不对？ 嗯、 所以左手的左寸，你这个食指这边把到的呢是心，然后呢中指把到的呢会是肝，然后。无名指你把到的会是泌尿系统的肾以及小肠，这样可以吗？就是依上中下交分嘛啊，所以像讲义这个地方有写，大家都不要抄啊，对不对？因为好容易看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体的那个，就好像这样一放，就是这个人体的图就放在那里了啊。这个不需要太这个花脑筋去想它的。那关于那这个他的整个的这个口诀就在这个地方啊，他说右寸肺胸，左寸心坛，右关脾胃，左肝膈胆，就左边是肝跟膈膜跟胆，然后三步三焦，两尺两肾，就上中下就是上中下焦嘛，那两尺两肾，左小膀胱，就是左边是小肠跟膀胱，右边呢就交给大肠去认领算了。好，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为什么他又要把肾要把大肠呢？其实是真的啦，因为大肠是因为我们中医肺跟大肠表里，对不对？是一定在同一边嘛，那心跟小肠表里一定同一边，平常大肠跟肺大肠或者小肠的脉象哦，你不一定会在这个地方很清楚，但是有一些特殊状况，你不能傻到把那个大肠脉象拔成是你的肾的脉象，所以我们通常哦，尽量是肾就用左手去拔，就把那个泌尿系统的肾当代，所以它当代表。为什么？因为右手的肾啊是肾气，这个命门火不太容易拔出所以然的。所以呢，常常我拔一个人说：“哎呦，你的这个肾脉怎么这么实啊？你的内功浑厚如此吗？”后来想想，不太对。你几天没大便了？哦，对不起，我便秘。就他那个大便在那个地方，所以拔到很扎实的一坨在这个右尺这个地方。哦，那这个不是肾很强啊、哦，所以你如果拔到肾很强的人，先问他几天没有上厕所了，就是会干扰进来。那或者是有人要闹痔疮的时候，那他的那个肾脉就会跳得很，在这个不一定不是肾脉，就是右尺啊、哦，这个大肠的地方就会跳得很尖尖的啊、哦。那但是好，我现在呢，我们来一步一步教。最简单的脉象的规则，哎，你们想要先要听这个五个脏的不同的脉象，还是想要先听什么浮中沉，什么浮脉中我想想看，好，我这样说好了，我还是要先讲脉型，对对对，不然的话五脏的脉象也讲不清楚。我们来认几个脉型，好了，好不好？就是如果这一根是你的骨头，如果这一片是你的皮肤，那你把这个脉按下去的时候，当你的手指头轻轻的沾到皮肤表面，才只有一点点接触点的时候，这样的脉，这样子去感觉那个脉，我们叫做浮取。然后呢，把你的手指头的力量刚好压到，好像已经按到肉的中间了，这个叫中取。然后呢，把你的手指头完全贴到那个骨头上，那样叫做沉取。这个浮中沉三步应该不难，对不对？那 佛取就记得真的只是皮肤轻轻贴上去啊，不要太重，这样懂不懂？啊，佛取。那人的脉的跳动是这样子，如果你的脉啊，才你的手指头才这样的轻轻沾到皮肤上，就感觉到它的跳动了。可是呢，你按到骨头边的时候，却觉得它的跳动都被你压断了。那意味着你的脉的跳动的整个范围是比较偏表面，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就会说这个人有浮脉，这样懂吗？那所以你只要沾到皮肤上都可以感觉到那个跳动的，那我们就会有浮脉。那各位同学，请你们用你们右手把你们的左关，你们来告诉我谁的肝脉是有浮脉的啊？就是才中指才轻轻沾到皮肤就可以感觉到那个脉的跳动。谁有？都没有。 有啊，有一点 啊，有一点啊。好，那浮脉分两种，也不是分两种，应该我台湾把浮脉分两种，就是有一种浮脉，你一沾到它，对不对？ 嗯， 就可以感觉到它的跳动。可是呢，这个跳动在你的手上的感觉是一整片。那有一种浮脉是，感觉它的跳动是好像隔着这个纸有一个笔尖这样在微微在戳，有一点尖尖的。那整片的浮脉呢，往往是这个人在感冒，他的抵抗力全部都这样子推出来，要跟病邪相抗，所以才会有整片的浮脉。可是尖尖的浮脉呢，是他局部在发炎，所以呢，尖尖的浮脉是上火，然后呢，这个片状的浮脉是感冒，那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同学记得呢？好，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以浮脉来讲是这样子。然后呢，通常我们看一个人这个内脏啊好不好，我们用中取，就中取，如果觉得他那个他在中取的地方那个跳动很有力量，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比较健康。那要不要用沉取来确认那个内脏好不好呢？其实沉取哦，如果有一个人的脉哈，它是沉取，就是你上面都找不到这个脉，可是你按到骨头边边的时候，按到切到骨头的时候哦，那个脉好像在骨头边有一层很强的力道在骨头，就是我们就说腹股脉啊。如果被你把到腹股脉的人，这样的人几乎都是有阴实症。什么叫阴实症？就是有癌。好，那那个，所以你们如果把到自己身体压到骨头边的时候，反而变得特别强，变得特别强，那个是有癌。好，所以癌症的脉没有那么难把。当然，如果要以传气的角度来讲，是你把到癌症的脉，你马上会觉得你的手被洗一只脚进去的。那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所以浮取、中取、沉取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啊。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这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比较虚，什么叫做比较实啊？就如果要一定要说的话，就是比较有力的就是比较实，比较无力的是比较虚，对不对？那脉的虚跟实要怎么判分呢？请你们回家去做回家功课，就是右关是脾胃，对不对？你们回家之后头三天去感觉自己吃饭前跟吃饭后脉象的差别。因为吃饭后脾胃比较有东西嘛，那脉也会比较实，对不对？那所以你饭前饭后的差别，你如果能够感觉到那差别，那你就大概对虚实这两者的辨认就会有一个基本的能耐了，对不对？然后呢， 那头三天把自己这个已经练到有点火候了，后三天去工作的地方，在中午的时候遇到一个同事，就问他说：“你吃了饭没？”那你不要讲，回来吧。然后你要去用麦来告诉我，告诉他你吃过没有，然后一个一个这样确认，懂吗？如果你的同事们有没有吃过饭，而不是你照时间推测的啊，是这个，你都能够从脉象里面去告诉他你有没有吃过饭，那这样子你的这个虚实大概就把得还不错了，好不好？所以虚或者实，大家去随便跟人家手拉手，然后去问他有，就说你刚刚吃过饭，你饿了一个早上，对不对？什么什么，慢慢去讲。这个脉法不难，一个礼拜就练成啊，这一招一个礼拜就练成。那刚刚我们说尖尖的那是上火啊，所以当你把到心脉有一点尖尖的，那你就会知道啊，这个人在上心火，肝脉有点尖尖在上肝火嘛。那这个通常哦，生气一次，那个尖尖的脉会很强，然后它有三四天的时间慢慢稍微平下去。那你再把得很习惯之后，你再把到就是这个状态，大概是生气之后三天的吧，就是三天前生气的，对不对？那他就会说哦，你很会拔。那其实不是，很简单，就说出来不止一文钱啊，所以就这样。那如果你要，当然我们的脉绝不止这么简单了啊。那但是呢，有一些简单的练习，比如说你们有没有机会遇到孕妇啊？好，把男女啊，就是来借我一双手啊，就是你呢坐在他面前，然后呢用这个手这样子托到他的这个，然后呢这样子扣上，两个手一起贴上去的时候，你的照理说你的无名指会搭到他的尺脉，对不对？ 嗯， 这样子没错吧？ 嗯。 然后你先把位置对准了之后，把手指头放开，然后呢闭上你的双眼，两个无名指一起贴到他的尺脉上面去，然后他两个无名指这样贴上去的时候，把手托稳，然后无名指这样贴到尺脉，然后用同样的时间沾到他的皮肤，然后往下面这样子下去一滴滴。如果是孕妇，你会感觉得到你的手是哪一边先碰到那个脉的跳动。那通常原则是男左女右，就是他的左右手，如果你在他的左手上面，就是你这只手，你的右手先感觉到那个脉的跳动，就是同样力道那边跳的比较大一点，就是直男，就是这个还蛮准的，所以不妨一试啊。然后如果能够把这个练好的话，因为我就觉得脉这个东西哦，口说无凭，你给我这个有没有吃饱饭，生男生女都给我把正确，这样你来回跟我回报说老师我都会，我都正确，这样子我才相信啊。不然每一个人脉其实大家都把自己的脉就自己有自己一套啊，这个没有正确度就没有意思了。好，所以我丢下一点检测标准啊，你们不妨去那个。那已经九点了，我是不是非得下课？所以我不能。 没关系。 哦，好像不要太狠啊。那就那个，那其实教到这样子，我已经觉得教很多了。就是各脏腑对应的脉的位置也教了啊，虚实也教了，浮中层也教了。其实这样很够你们这个礼拜去练习了，对不对？那你们可以，而且你们可以这样子啊，比如说你们知道。右尺对不对？可以把出一个人肾的虚实，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全办公室人排排坐，你每一个人右尺这样子一路这样摸过去，然后等到你把他们的右尺的强度都画做好记号，就比如说最强你给他画五个星星嘛，对不对？然后最弱尺的，然后呢，你再来问，请问各位同仁，你们冬天的时候脚会冰冷的举手，哎。你会发现，又肾很弱的人哦，命门口不够的人哦，冬天脚都大冷会冰的，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正相关。那今天原来还想再多教一招有一点难度的，但是 我觉得今天教这个好了。你们自己打把自己的右关，再打把自己的左关，我要你们给我一个情报，就是你的右关跟左关哪边的脉比较弦，就是比较像是勒紧的一条绳子，一定会有差别。你们右关左关自己把自己比，告诉我哪一边比较弦。左边，还是左边？有人是左边，有人是 右边。 右边。右边比较像。像杠，对其他弦，对对，比较像一条绳子勒紧的感觉。好，各位同学，左右比好没有？快举手了。你觉得你的左关比较弦的举手。好，你觉得你的右关比较弦的举手。还看不出来呢。就是说，正常来讲啊，人应该是左关比较弦，因为左关是肝胆，肝胆是通于春气，所以春气是比较弦的。那但是有些人的脾胃脉这边竟然会出现肝胆脉，那这是为什么？那样的人我们会称之为他肝成脾，就是他可能是他有他的肝阳虚，所以呢克成脾阳虚。那这样肝成脾的状态出现的时候，哇，那个人会有那种很明显的，如果你的这个左关都很右关脾胃这边都很闲的话，其实这种人他的消化能力应该严重受他情绪影响才对哦。就是稍微怎么样就吃不下饭，稍微怎么样就拉肚子，然后就是那种心情上面的那个，就是肠燥症，你知道吗？就是，但是我刚刚看你们举手，看起来有些人是老神在在的人，应该是没有这个状况才对。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压抑的啊，我不知道这个，但是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人的右关哦，你把他很闲的话，其实他的那个压力又很大。精神上面的压力。那既然都讲到弦这个东西，我把四季脉快速讲一圈，然后就下课啊。就是春，你要想说脉的这个换季的问题，脉的换季就是你要想象说它像一条河流。到春天的时候，从没有水到开始有水。那这条水管子呢，里面水量增加了，可是水管还没有扩张，对不对？所以一定是那个水量增加了，水管没有扩张，所以那个水管还是细细的，可是被绷得好紧好紧，然后慢慢扩张。所以这个时候的状态，那个脉象是弦的，所以春天是弦脉，所有的人春天脉都会比较弦。那到了夏天，它已经扩张到最大了，对不对？所以它就会跳动啊，幅度都很大，那种红脉，宏大的红啊。那然后而这个夏天宏大的脉其实就是人的心脉，所以人的夏天的脉比较宏大，而以这个六部来说的话，心脏部位的脉会比较宏大。好，我们现在心力都不太够了，不太会，本来古时候人的心脏脉比较宏大。然后等到秋天的时候，那个血液开始就少了，对不对？可是那个脉管呢还没有跟着那么快能够缩进来，因为一定是阳的状态先发生，然后才慢慢阴的状态跟进。所以呢你到秋天把那个脉就会一贴到皮肤就拔到，可是一旦按到底下就空空的，所以秋天的脉是浮的，这样能够懂吗？等到冬天的时候，血也练长了，血管也收束完成了，所以冬天的脉是沉的。那你要说沉也可以，就是它有一些特别的脉，比如说这个沉脉我们叫做石脉，石头的脉，石头像水里头一个石头一样。那这个浮脉也有人叫它毛脉，像摸毛一样啊。那这个怎么讲都是可以了啊。那另外呢，脾胃脉是什么脉呢？ 这个长夏季哦，因为还没讲五脏，不过大家就知道我讲过一次，所以脾胃这个土气就是四气的混合，所以脾胃脉就是很缓和没什么特征的脉，就是脾胃脉。那这个我们后天之气，这个脾胃之气主宰一个人的生死啊。那当一个人他的快要死的时候，会出现一种脉象，就是真脏脉。真脏脉啊，这是什么呢？就是本来一个正常的人，肝脉就是有比较咸，心脉就是比较红，肺脉就是比较浮啊，脾胃脉就比较和缓，肾脉比较沉，这是正常人。如果有人肾脉很浮的话，那那个人是要脱阳了，你知道这情况，然后他肾太虚了，所以那个脉都脱出来了的嘛。啊，这是，但是这个其他四个脏的脉都是受到脾胃脉的这个调和之气在供，在让他们有这个元气活下去的。如果这个人的脾胃之气已经绝了，代表这个人大概一个礼拜就会死。那这个时候其他的四个脏不再受到这个脾胃的调和之气的这个调和的时候啊，心脉就会浮得不得了，然后肺脉心脉就会红得不得了。他这边有讲啊，他这个我这边有一个小刮胡写真脏脉说如操代沟转斗到极啊。那因为红脉是像大波浪一样，那这个大波浪对不对，就很像衣带的钩子，所以我们用摸这个摸衣带的钩子来形容这个红脉。然后呢什么肝脉呢，本来是弦的，它就是变成循刃啧啧心张弓弦，就好像说那个拉弓一样，那个抠手的感觉，然后觉得像一个刀一样，你按起来觉得那个弦很割手。那这个肾脉呢，就是然后就是看起来有多么多么的沉啊，然后那脾胃脉是什么雀啄屋漏腹飞水流，就是那个脉是瘫掉了，好像那个鸟在那边咚咚这样子，就是然后肺脉呢，就是简直像是浮到都好完全没有根的，就是它会完全因为脾胃之气的绝而产生非常激烈的这个各脏的脉的这个极端个别化的现象才是出来，那这个就是很不好的啊，所以脉就会死了。还有一个情况，那个脉会死，就是说这个人平常很弱很虚，对不对？然后你把他的脉也是很虚，如果有一天他的脉忽然扎实的不得了，那他全身阳气已经快要离体而去了。哦，那样的人两个礼拜就已经就死了。好，所以有时候家里面老人家啊，过世以前，那过世前两个礼拜稍微把一下脉，一定会知道。这样，就是虚的人，可能他的脉非常实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状态。那其实这样已经教很多了啊、哦，你们回家也好多东西可以练了，再教的话都吃不下去了，所以今天就教到这样。好，那我们下礼拜来教身体丸。好。